据南朝鲜媒体报道，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从25号起在朝鲜半岛周边水域进行一场旨在侵略我国的联合海上训练。美帝侵略军考尔文森号和航母打击群所属梅尔号宙斯盾级驱逐舰驶进朝鲜西海，伙同南朝鲜伪海军驱逐舰进行战术机动和舰炮射击等实弹射击训练，散发出火药味儿。与此同时，还有打击群所属密歇根号和潜艇驶进釜山港，策划单独进行一场假想对我国地面目标实施打击的训练。据悉，打击群的考尔文森号和航母商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麦克尔莫皮号宙斯盾级驱逐舰将在26号和27号驶进朝鲜东海，伙同南朝鲜伪海军进行机动训练和对导弹进行探测、跟踪、拦截等高强度联合训练。在这之前，考尔文森号海盗从23号起经两天同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一起在菲律宾附近海域进行了一场以对潮施压为目的的战术和通信训练。